救性障碍，协议无法正式确认，双方都对此深表遗憾。球会衷心感谢美斯的贡献，并祝愿对方未来一切顺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64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29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7，日元109.79，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1，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03.56美元，卖出价系1,804.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其中上水同新田一带嘅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喺厦门嘅西南偏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横过福建沿岸地区。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喺鹿儿岛以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6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回来可以直接回家，一家人好安全地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在室内做运动都没有限制，整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还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球女团杜海琴、苏慧音、李浩晴集中精神，过关斩将，创佳绩，勇夺铜牌。亦为东京奥运香港代表队增添一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国剧830号手就位，内地破天荒拍摄火箭军题材。劇力萬軍， 團結一心， 頑強拼搏， 一臂衝出挑戰自我， 突破極限， 親身無罪， 無家為國。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電視31，國劇830，號手就位。 香港電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大家好，我是郑瑞文。讲到第一，尤其是是世界第一的话，一定要提这首歌《超人》的主题曲了。希望可以藉着这首歌为我们香港队的运动员打气，在这个世界运动的舞台上面为香港争光，发光发热，最重要是加油啊！ 银河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射进航空一高就，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当一只西一只，当一脚西一脚，给批

谭咏麟嘅《无之恋》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除咗有我之外咧。今日咧又有雨啦，又有雷暴啦，系嘛，又有好大嘅风啦，咁陪大家嘅，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安坐家中咧，听今朝早嘅节目系最安全，因为咧出边咧就系天文台发出咗呢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暂时系到今朝早嘅6:0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嘅朋友更加要留意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发出咗嘅，所以住喺嗰方面嘅朋友仔咧就更加要留心留心啦，因为咧唔系讲笑啊，因为咧我寻晚揸车啦，咁啊由九龙去香港，哇，去到香港嗰边咧，直头啲雨大到咧。我仿佛觉得咧，我系完全系睇唔到前边嘅任何嘅环境啊！咁确实咧，真系好大雨啦。咁希望呢啲雨好快就会完结啦，系嘛？当然你话唔落雨又唔得，但系落雨咧就嗱嗱声落，落晒咧就有几日放晴，跟住又落啲咁啊，最好啦。不过即系你话天空上面嘅嘢呢啲我哋控制唔到嘅嘢。好似我成日讲，我女成日都问我，妈咪，我好想见到彩虹啊，就好难，唔系话你想见就可以见得到。 在天空里现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更。 Yeah. 出友情给我安静，愿你能 雷安娜彩云曲好啊嘛，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海面有涌浪，展望咧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啊！提提你，今日日子嚟到2021年8月6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系6月28啊。 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潮落澎湃，像雪碎化，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 浪淘沙，我读书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涛浪花，谁又怕？ 潮声风声，侵袭你，愿你退下， 但我却不倒，潮上再爬。 沙， 你独我挨浪打，岩石如我笑着说，我不怕。明日屹立如昨，用劲碰吧，你用冻半分，唯愿强化。 尘扬细沙，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化，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 浪淘沙，我读书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 潮声风声侵袭你，愿你退下， 但我却不老，潮上再爬。 着雪都有你他， 浪淘沙，笑着雪水怕他，即来去世事会变化，明日强硬如昨，没法退下，热情在我心，不许融。 Thank you. 你認得幾多個歌手的聲音呢？羅文加上當年是一班叫華星新秀啊，咁有林楚琪啦、戴運慧、蘇永康、歐陽德芬、莫振賢、杜德偉同埋張衛健嘅。當然啦，好多朋友仔已經係獨當一面嘅歌手啦。 前和行后，始终走不出这小巷。曾也听说过这一处叫深水巷。后来没路牌，只有泪，全无灯光，只得伤心眼光。行内仍没酒店，令我夜里四方，挡在回忆内。 有林忆莲的《深水巷》啊，哇！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嘅5:28嗰啲啦，咁啊，即系话咧，阵间咧我就会听到呢个5:30钟嘅新闻简报啦。啊，唔知道寻日咧大家有冇睇呢个奥运咧？哇！琴日真系好精彩啊，亦都咧，创咗香港嘅呢一个嘅运动嘅历史啦，嘅新一页啦。咁因为一日里边咧就系攞到两个奖牌，咁啊，亦都系两个嘅铜牌啦。当中有呢一个嘅女子乒乓球嘅团体赛啦，同埋呢个空手道，哇！真系咧好振奋啊！同埋即系今年嘅成绩，你见到咧啊，我冇记错啊，一金两银两铜，暂时嚟讲，因为继续咧都仲有香港队嘅朋友仔嘅赛事。當然希望咧可以為香港咧增添獎牌啦，咁但係咧即係作為觀眾，我哋即係雖然隔咁遠咧去即係隔空去支持，但係咧都唔想俾到壓力運動員嘅，因為咧有壓力咧好多時候話係動力，不過可能咧亦都係阻力嘅，咁啊。 想了解多啲，一阵间咧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啊，沈君豪医生就会讲下呢个奥运嘅启示可以帮到我哋揾到啲乜嘢嘅。好，呢个时候我哋先听新闻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京奥运今日继续有场地单车比赛，港队代表李慧思同李海欣将会出战女子争先赛。女子争先赛共有30位选手参加，他们要先在资格赛200米计时赛较量，最快的24人可以晋级至到淘汰阶段的比赛。港队另外两名场地单车代表庞耀和梁宝仪将会出战女子麦迪逊赛。另外，港队田径选手程小雅将会在女子20公里竞步赛登场。香港高尔夫球手陈子晴会参与女子组第三日赛事。港队昨日增添两面铜牌，分别来自乒乓女团和女子空手道个人型的刘慕常。香港目前累积一金两银两铜，是历届最多。政府调整从广东省以外的内地地区、澳门和台湾来港人士的检疫和检测安排。曾经逗留在内地或者澳门的已完成接种疫苗人士，只需接受7日家居强制检疫，其后7日自行监察。曾经逗留台湾的已完成接种人士，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14日强制检疫，其后7日自行监察。如果已完成接种并持有认可血清抗体测试阳性结果记录，只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7日强制检疫，其后7日自行监察。至于未完成接种人士，曾逗留广东以外内地地区或者澳门的人士，要在抵港后接受14日家居强制检疫。如果曾经逗留台湾，要在登机来港前72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抵港后在指定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以视像方式举行的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书面致辞，宣布今年中国将会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并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王毅表示，疫苗产能不足、分配不均、接种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要赢得这场斗争，唯有团结合作。王毅强调，中国开展疫苗国际合作，不谋求任何政治目的，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盘算，亦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会议联合声明呼吁尽可能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疫苗，增加疫苗研发和生产，摒弃疫苗民族主义，继续推进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呼吁各国在研究放宽对疫苗接种者的入境管控措施的时候，采取公平、合理、科学、非歧视性原则。伊朗总统当选人莱希宣誓就职，承诺政府会透过解决经济问题改善民生。莱希又说，伊朗的核计划和平，禁止制造核武，重新实施重新施压和制裁不会阻止伊朗人民追求包括发展在内的合法权利，强调必须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伊朗支持任何有助解除制裁的外交机制，又说会重点发展和邻国的关系，认为地区危机必须透过真正的区内对话来解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华府敦促伊朗尽快重返为恢复遵守核协议的谈判，重申外交窗口不会永远打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64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29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7，日元109.79，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04.02美元，卖出价系1,804.5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

之后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9，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有如花出现，又点会冇十二笑出现呢？系咪？佢哋真系好沉，好沉。张国荣《入片词》， 可会知，在我的心中，你是那样美。可会知，存在我心里的一片痴，那份爱，那份美，愿留住。可会知，在我一生中也愿爱护你。可会知，眼中的光彩正是美丽词。跟你享欢乐时，跟你分种种永世都相依，也愿爱护你。可会知，眼中的光彩正是美丽词。跟你享欢乐时，跟你分种种永世都相依，跟你享欢乐时，跟你分种种美，我愿意永世。 满天感慨，从此迷失。 睡中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 好中意嘅一首歌曲《袁丽常乐如泪》。好，咁啊，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因为天文台啱啱转咗最新嘅天气预测啦，喺5:45嘅时候转嘅。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又为29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海面有涌浪。展望明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星期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94%。再次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嘅。听日原来都继续系有呢一个嘅狂风骤雨嘅。咁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啦，咁啊星期日就好啦，咁啊去到部分时间有阳光，虽然都有啲骤雨，不过咧就冇咁大雨啦，咁所以咧都啊希望在明天啦。嗱，今日心水清嘅朋友亦都知道我系继续三个字嘅歌曲啦。哇！我发现原来学有好多歌都是三个字，亦都好多歌大家都识嘅。如果谂起学有嘅三个字嘅歌曲，你会唔会谂起呢一首呢？喺一扎里边三个字嘅学有歌曲里边，我拣到呢一首，哇！好耐冇听啊！ 你至尊仍然轻轻的送我的肩。你眼波仍然刻意被流露爱念，共你分别后今天竟又再相见，被你抛掉后不敢想再可有这天。我的心仍然很想躺向你身边，我两手仍然想再度停在你面，但我知时候痴心总令你生厌，情是你换物，你心随时变迁。 中有我 向你身边，我两手仍然想再度停在你面，但我知时候痴心总令你生厌，情是你缓慢，你心随时变迁。深深看着我，偷心者别要此生再倒傻，我已习惯天天对影孤独地呆坐，偷心者别再匆匆诱惑我，偷心者让我安躺至正何，爱你是永不可结果， 学友偷心者啊！ 没有你带走，仍留在暖暖的手。 王海芹加上周慧敏的这一首《情未了》。转头回来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的奥运给到大家有什么启示的。相信大家一路都是即系睇紧呢一个奥运嘅进行啦，咁啊，大家都好紧张，因为剩下落嚟嘅时间唔系好多，唔知道仲有冇运动员可以即系为我哋香港再增添奖牌咧。不过无论点样都好，今年嘅成绩咧真系好值得每一位嘅香港朋友仔咧就系开心同埋即系鼓舞啊，因为咧即系觉得我哋香港嘅运动员真系好劲啊！好啦，我听首歌翻嚟，有六点钟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陈秋霞的歌声。有这一首罂粟花。 谁将罂粟花种于路旁，任令它生长。纯良的它不知花险恶，沉溺在他的幽香。谁将罂粟花种于路旁，任令它飘香。纯良的他不知花险恶，又再慢慢欣赏。尖上它，大好壮志会退散；尖上它，健康快慰也尽丧。将花烧光，不许生世上罂粟花片片艳丽像斜阳。谁将罂粟花种于路旁，任令它生长。纯良的它不知花险恶，沉溺在它的幽香。谁将 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其中上水同新田一带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厦门的西南偏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横过福建沿岸地区。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鹿儿岛的以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

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八月五号星期五啊，咁啊农历咧就系呢个6月28噶啦，咁啊室外温而家有28度啦，相对湿度92%啊，咁啊天文台咧发出呢个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嘅，咁啊出边咧就有风啦，又有雨啦，又有间中有雷暴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咁讲起留意啦，我相信呢一排咧大家都特别留意咧就系呢一个东京奥运啦。咁头先都讲啦，一阵间咧喺健健康康仲有精神咧，喺呢一个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奥运嘅启示。嗯，相信大家都知啦，即系作为一个运动员咧，坚毅嘅意志系好重要啦，同埋咧，点样可以喺呢个咁大嘅压力底下，佢仍然能够可以发挥得水准咧？相信有压力嘅朋友咧，好多时候咧都唔能够将佢即系应有嘅水准发挥出嚟。但系身为奥运嘅运动员，佢哋能够可以发挥到水准，亦都咧可以即系成功咧，就系夺到呢一个奖牌咧，真系确实唔容易。当然佢背后亦都花咗好多时间去练习啦。咁但系除咗练习嘅背后，个心理质素究竟系点样嘅咧？有冇啲嘢我哋可以值得学习嘅咧？嗱，虽然我哋未必系个个都系呢个奥运运动员，但系呢一种嘅精神话，呢一种嘅方法咧，会唔会令到自己平时可能做任何嘢咧都可以可以得到成功咧？嗯，一阵间我哋要听下啦。千祈咧就唔好做呢个野孩子或者系坏孩子啊！杨千嬅，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除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在蜜月套房游玩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情愿获得你的尊敬，承受太高傲的罪名，挤得尽你臂弯，如情怀渐冷，未算孤苦也伶仃。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真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如没有幸福都不介意。难道你又适合安定？真可惜，说要问我的还未问，自己就自梦中苏醒。离场是否有点失敬？还是更轰烈的剧情？必须有这结果，才能怀念我，让我于荒野驰骋。明知爱这种男孩子，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 总在怀明知，我也笑我原来是个天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喺佩佩身边咧，当然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啦。沈医生早晨啊， 大家早晨。 哇，沈医生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同佩佩或者同全香港嘅朋友仔一样咧，每一日咧，即系个焦点就集中喺呢一个嘅东京奥运度咧？ 梗系会啦，虽然咧，即系有时未必可以 live 咁样去跟到嗰啲赛事啦，咁、但系有时咧一得闲咧，我就会拎个手机出嚟睇下啲赛果先， 系 啊，睇下。而家嗰啲我哋香港嘅选手咧，即系参赛嘅时候个表现点样咧？咁样都会心急咧，去到追住噶。 吓，过往咧，其实每四年一届嘅奥运或者系呢个世界杯都好啦，我相信都好多朋友咧都好热烈咁样咧，就留意住啲消息嘅。过往可能咧就即系好耐香港都冇攞牌啦，系嘛？今年咧真系见到咁多运动员咧为香港增添咗咁多嘅奖牌咧，心情真系好兴奋啊！我觉得咧 真系好鼓舞。 系啊，同埋即系你香港都即系大家都好似唔开心咗好耐啦。咁但系呢一次呢个东京奥运令到好多香港人，包括佩佩啦、在内啦，都系心情真系由谷底好似反弹上嚟。 系啦，同埋咧，你睇到嗰啲报道咧，吓啲商场啊，吓咁啲人咧真系万众一心啊，喺度为嗰啲运动员打气啊，吓嗰、个感觉咧，我谂就系好多香港人咧期待已久、等咗好耐嗰种狮子山下，大家一齐一条心。咁咧就去即系为咗一个目标咧，一齐去努力，一齐去打气。 同埋咧，即系佩佩都出过一啲嘅社交平台嘅 post 咧，就系集气。哇！一写住一齐集气咧，就个个都 like， 个个都即系话加油啊咁样。即系个仿佛就觉得大家个目标好似都系相同嘅。 冇错啦，当我哋有一个共同目标嘅时候咧，其实咧彼此之间嗰种隔膜啊，又或者嗰啲芥蒂咧，就自然咧会消失嘅。 嗯， 系嘛？咁所以咧。我谂呢个系一个对我哋香港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时刻嚟嘅，咁、当然啦，睇奥运除咗有呢一个开心之外咧，另外我哋啲选手咧真系咁出色嘅时候，都好多嘢值得学习噶。 系啊，我哋讲奥运精神啊嘛、其实即系你见到佢哋咁开心攞牌，佢哋背后其实付出咗好多，大家都唔会知道嘅。 冇错，冇错。其中一位即系选手，大家都好熟悉啦，何思培嗬，佢都系有一个访问咧，我即系睇完之后咧。我觉得是相当深刻印象，亦都即系好敬佩啊！呢位年轻嘅女孩啊，咁、个访问里边咧问佢：，哇，你好忙噶、咁样。咁何思培咧就话：，即系啱啊！即系我成日咧都会有一个好严谨嘅一个嘅规律嘅对自己。佢就咁讲啦，佢话通常咧就五点钟起身咧就会去练水嘅。咁然之后呢，因为佢要返学㗎嘛，咁呢佢就上堂嘅时候呢，佢话要专心，就会专心听书嘅。咁因为专心听书呢，佢就唔需要再花好多时间呢去补习。然之后呢午饭嘅时候呢，佢就会去到用嗰啲时间呢赶紧呢去做好啲功课。咁然之后呢放学之后呢又要即刻去练水㗎喎、咁然之后呢夜晚返到屋企啦，练完之后啦，佢亦都唔会俾自己浪费时间呢去到上网啊或者睇电视啊咁样。咁然之后呢佢就规定自己十点钟就瞓觉。咁而瞓觉之前呢佢仲要呢温书啦同埋练琴喎、咁呢佢就话咁样呢我就可以好地管理我啲时间啊咁样。你见到佢即係呢一个呢 好似冇 hea 嘅人生啊！ 真系系非常之 充实， 充实啦！但系亦都系唔容易去到执行啊！我哋见到佢一样嘢，我好欣赏咧，就 系 佢好清晰嘅目标啊！佢知道自己 需要读书啦，佢需要练水啦，佢需要练琴啦，吓咁佢就将呢啲目标咧，好清楚咁样咧，将佢喺个生活里边咧实践出嚟，吓咁而咧佢喺嗰个生活个规律上边咧，好好嘅安排，安排得嚟咧，佢亦都系好严谨咧去执行啊。 其实呢啲安排会唔会其实相对地会压力减少啲咧？点解咧？因为佢有规律咁做，擘大眼我就要咁做噶啦。咁系即系相对地个压力系会比一般人可能我、哦、今日做啲咧，听日又做啲咧，嗰、那个压力系少啲。 冇错冇错，呢、這个咧，所以喺个规划里边我哋即系一个清晰嘅规划咧，我哋嘅生活规律里边咧系非常紧要啦。除咗我哋好头先佩佩咁讲，知道我哋每一日要做啲乜之外咧。背后嗰一种对我哋个情绪嗰个影响咧，其中一样就系我哋对于我哋嘅生活咧有掌控感，有一个控制咁样嘅，即系掌握呢一个生活规律嘅感觉啊。咁呢一个咧，对于我哋过每一日咧，都系嗰个情绪啊，或者个安全感啊。又或者嗰个自信心啊，都好有帮助嘅。 嗱，我哋见到何思培嘅学业成绩非常之好啦，系咪？钢琴亦都去到八级啦，游水啊，当然更加唔需要怀疑啦，佢真系成绩好好啦。但系要做到咁严谨去控制自己嘅所有嘅嘢，沈医生真系唔系个个得嘅、哦，咁、你有冇啲方法教下大家，即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好啲规划咧？ 嗱、呢个咧就真系可能大家要问下何思培啦。系啦，我谂我自问咧，我都未必即系可以有佢一个咁严谨啊、咁有规律嘅一个即系生活方式啊。咁但系咧，我觉得大家即系可以作为一个学习、一个参考啊。咁呢个咧，即系对于我哋譬如好似啊，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我哋年头嘅时候咧、就讲过一个题目咧，就系话啊，开始新嘅一年啦、我哋有咩目标咧？ 有咩 计划咧？呢一年想做乜嘢咧？咁样，通常喺呢啲日子咧，我哋就真系试下开始咧，帮自己有啲目标之后咧，点样将呢啲目标啊，就将我哋摆落我哋嘅生活里边、逐步嘅去到执行，咁、然之后咧。執行得嚟咧，頭先好講過好緊要，就係我哋要好嚴格嘅 self discipline、去到嚴守呢一啲咁樣嘅規律嚇，咁、呢個先至係可以幫到我哋咧，去真係有效達到我哋目標咯。咁同埋中間可以真係定期咧去檢討啊，去到定立一啲可能中期嘅一啲目標啊，或者短期嘅目標啊，讓我哋可以逐步逐步咧，去到達到我哋最終嗰個目標咯。 嗱，聽你咁講咧，而家八月啦，咁啊，所有學生哥啊，就應該要好好咁樣，即係定立個目標喺來年嘅學界裏邊咧，就即係讀好啲書，係嘛？咁但係咧，又講緊啊，頭先我有一樣啟示就係，如果個生活咁忙碌。是不是就冇时间令到自己唔开心，冇时间令自己乱咁谂嘢，冇时间令到自己咧有负面情绪？其实系即系成日都讲，多啲嘢做咧，塞晒自己嘅空间就最好咧，啱唔啱啊？ 我谂呢、這个啱一半啦。 系 啊，当然啦，如果你好忙啊，咁根本你都即系赶住去到争取嗰啲时间，你都唔俾自己静落嚟啊！咁但系另一样嘢就系、当我哋咧虽然有一个咁规律嘅生活，但系偶尔咧都一定系有唔少嘅事物啊发生喺我哋身边啊，各样或者我哋练嘅时候，可能嗰个期望或者我哋嘅表现唔系同我哋预期一样嘅，系嘛？咁我哋都可能会有情绪、有失望、有各样嘅反应嘅、咁当我哋有呢啲反应嘅时候，咁我哋点样处理咧？系咪应该喺？每一即係雖然有一個咁嚴密嘅一個嘅即係規律裏面，我哋係咪都可能需要抽翻啲時間出嚟，俾自己安靜落嚟，俾自己咧除咗真係喺嗰個表現上面，喺嗰、那個即係行為行動上面有一個練習之外咧，我哋都要俾個時間自己內心真係去感受一下。自己當時的情緒狀態啊，自己的需要啊是啲乜嘢？嗱，呢一個咧，其實可以咁講，好容易咧被忽視嘅，因為覺得呢啲根本係即係浪費時間， 係冇錯， 已經咁忙啦，係咪？咁但係咧，好多嘅例子話俾你聽咧，如果我哋冇一個咁樣嘅時間安靜俾自己靜落嚟，去反思啊，去檢視自己啲情緒狀態啊，又甚或係去到滿足自己情緒嘅需要啊。个时候咧，我哋一发咧，可能不可收拾 嘅。嗱，你讲紧嘅放空咧，讲就好容易。你叫我真系坐喺度 然之后咩都唔谂， 嗯， 真好难噶，有咩方法啊？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哋心理嘅治疗上边咧，亦都唔少呢一啲咁样嘅帮助我哋咧，去到即系舒压啦， 嗯， 甚或咧系真系有一个系统式嘅方法咧，帮我哋所谓嘅又唔系放空嘅，而系咧，嗯，叫做一个静观啊， 嗯， 吓有一个静观嘅练习咧，去帮助我哋咧点样去留意自己内心嘅需要咧，内心嘅状态咧，同埋内心嘅感觉，吓，咁当我哋有呢个练习，我哋慢慢去到做啊，慢慢掌握咗当中嗰个奥妙嗰个技巧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藉住呢一个练习去帮我哋咧喺自己静落嚟嘅时间咧，去检视自己多一啲，了解自己嘅需要多一啲。 咁会唔会每个人嘅方法都唔同嘅咧？ 当然啦，即系呢一啲咧就系一啲所谓有一啲医学实证嘅方法咧，有研究嘅支持咧，话俾我哋听系可以帮到我哋舒压啊，帮到我哋安静嘅。但系咧，当然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方法嘅吓，例如有啲人中意去同朋友倾偈啊，有啲人中意去运动跑步啊，有啲人咧中意去听歌啊，等等啦吓，个个都有唔同嘅即系喜好。 系喎。 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嗰样嘢你做嘅时候，佢觉得开心啦，投入到啦，系咪？投入到好紧要， 嗯， 啊！我哋讲紧有一样嘢叫做 flow 啊，即系话咧，当我哋全程投入嗰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就去到一个极致，就系，是，连个时间过咗咧都唔知噶啦。嗱，呢一个咧就系非常好嘅一个即系活动嚟嘅，即系好啱嗰位人士去做嘅。 咁即系即系跑住步嘅时候就唔好系咁望住只表啊！我而家跑一个圈几多分钟，跑第二个圈几多分钟就千祈唔好啦。 系啦，咁有啲人咧或者佢中意画画嘅，咁佢可能画一幅画好投入噶， 系 哇，点知一画完之后咧，佢自己啲时间都唔知道，哇，已经过咗两三个钟头啦，咁样嗱，呢，這个就系叫做 flow， 即系完全忘我投入嗰个境界。吓，呢一啲咧，即系都系研究证实咧，好帮到我哋咧，去到即系舒缓我哋嘅精神压力嘅。 嗯，但系呢啲就方法就对身体又好啦，但系咧，如果你话偶尔去食翻餐劲嘅咁得唔得咧？咁，但系可能即系情绪就可以好好，但系可能其他嘅问题又出咗嚟嘅。 系啦，呢，這个我都要提醒自己，因为我咧呢，這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我自己咧会去减压嘅方法啊。因为食嘢实在系好享受嘅一个嘅即系活动嚟噶嘛。咁但系真系要有节制嘅， 嗯， 我谂任何一样方式啦，头先我哋提到咧，其实做之余咧都系要有节制。 嗯， 如果运动冇节制，咪一样会伤。 系，冇错，冇错。即系所以，其实任何一样嘢，最紧要都有好好嘅规划啦。就算你去减压都好，都系一个好好嘅规划，令到自己点样可以减压嘅。 冇错，冇错。 嗯，咁今日咧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咧，我哋都好想继续即系探讨下呢个奥运俾到我哋一啲嘅启示，点样可以藉着奥运，我哋可以学得更加多嘢。 好， 好唔好？我哋下星期再见。 OK， 拜拜。 拜拜。 我说这里好吗？你抬头已无话，你抱我吻上我嘴巴，若似你吻向他，我暗中想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觉更了解是变质。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事。愿望下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 呢一个草蜢主唱嘅半点心，亦都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啊，听朝早咧，钱佩佩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再见。至于第一台嘅朋友，留待下星期我哋同样时间再见啦噃。拜拜。 我说无共所话，你听了永远笑哈哈，我更愿意无。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偏执梦话，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事。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屯门海珠路一个游乐场昨晚发生谋杀案，一名男子被捕。警方昨晚近九点接获途人报案，指一名男子倒卧在游乐场入面，头同埋颈部等身上多处有刀伤。救护员到场之后，当场证实嗰一名70岁男子死亡。警方其后在现场附近发现一名男子，双手亦有刀伤。调查后相信同案件有关，追截后将佢拘捕。期间警员曾经拔枪。政府调整从广东省以外的内地地区、澳门和台湾来港人士的检疫和检测安排。曾经逗留在内地或者澳门的已完成接种疫苗人士，只需接受7日的家居强制检疫，其后7日自行监察。曾经逗留台湾的已完成接种人士，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14日强制检疫，其后7日自行监察。如果已经完成接种，并且持有认可血清抗体测试阳性结果记录，只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7日强制检疫，其后7日自行监察。至于未完成接种人士，曾经逗留广东以外的内地地区或者澳门的人士，要在抵港后接受14日家居强制检疫。如果曾经逗留台湾，要在登机来港前72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抵港后在指定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外交部驻港公署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推出所谓涉港备忘录。发言人说，美方罔顾基本事实和香港主流民意，明目张胆美化反中乱港分子，惺惺作态提供所谓避风港，就是妄图唱衰香港，污名中国，千方百计搞小动作破坏香港繁荣稳定。这一种雕虫小技充分暴露美国打香港牌压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发言人说，这一种无耻的政治操弄必将遭到14亿多中国人民坚决反击，注定失败。强调反中乱港绝对无出路，皮浮撼树绝不可能得逞，敦促美方立刻悬崖勒马，趁早死了这条心。拒绝回国的白俄罗斯短跑运动员齐马努斯卡亚已经抵达波兰首都华沙，并且同丈夫团聚。24岁的齐马努斯卡亚较早时在华沙见传媒，表示很高兴可以身处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的感觉好很多，又说对一宗体育事件演变成政治丑闻感到意外，希望可以同丈夫留在这里，并且继续自己的运动员生涯。代表白俄参加奥运的齐马努斯卡亚声称，在投诉国家队教练未得他同意之下安排他参加不擅长的接力项目之后，被强行要求回国。他被带到机场之后寻求协助，之后进入波兰驻日本大使馆，其后再坐飞机经维也纳转抵华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2%， 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6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香港奥运代表团昨日在东京再夺两面铜牌，加上早前的一金两银，是历届最好的成绩。可惜李慧思在单车海林赛成为其他车手的目标，受困而未能够突围冲刺，入不到决赛。李慧思今日会出战争先赛，另外庞耀和梁宝仪就会竞逐麦迪逊赛，机会是点呢？一阵嘅东京奥运直击会问一问喺东京采访嘅新闻天地记者。 咁而今次咧获得铜牌嘅女子乒乓球队全部都系土生土长嘅香港选手，教练